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如来品第15-2儿时欲界凡是天子恭敬合掌俱拜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极难信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极难信解儿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具受善现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上菩提非难信得可以故以一切法毕竟空无空中无法信证于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若未永断如是法故说如是法此法亦空由此因缘于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证所证能知所知一切空寂是故无上正等菩提非难信解非难证得以一切法无不皆空如是信之便证得故佛告善现无上菩提能信证者不可得故无上菩提非实有故无极极故说难信得使舍利子与善现言以一切法毕竟空故无上菩提极难信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无自性皆如虚空譬如虚空不作实念我当信得无上菩提诸法一耳是故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得不辞善现若佛菩提非难信得则不应有如尽劫杀诸菩萨众发去无上正等菩提后还退转故佛菩提极难信得善现对曰于云何色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受想行识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离色有法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离受想行识有法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色真如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受想行识真如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 离色真如，有法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否也，善现。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否也，善现。真如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否也，善现。离真如与菩提有退转否？舍利子言：否也，善现。十最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若一切法地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说何等法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转？舍利子言：如汝所说，是无有法，亦无有情，可与菩提所有退转。若尔，何故佛说三种住菩萨乘，但应说一，又不应立三乘有异，唯应有一正等觉乘？时满慈子便白具受舍利子言：应问善现，未许有一菩萨乘佛。然后可难，因无三乘建立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乘。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未许有一菩萨乘佛？善现报言：真如颇有三种菩萨及三乘也。舍利子言：否也，善现。真如颇有一菩萨乘、一佛乘否？舍利子言：否也，善现。真如颇有一法，可见名一菩萨及一乘也。舍利子言：否也，善现。时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若一切法地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菩萨三乘亦复如是，如何可得有一有三？若诸菩萨闻说真如无差别相，不惊不怖，亦不沉默，是诸菩萨即证菩提，定无退转。儿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如今乃能为诸菩萨善说法要，汝之所说乘佛威神，一切如来随喜如说。若诸菩萨于法真如无差别相，深生信解，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惊不怖，亦不沉默，是诸菩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定无退转。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诸菩萨成就此法，定证无上正等觉也。儿时报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是诸菩萨决定不堕声闻等地。儿时善现便白佛言：若诸菩萨欲证菩提，应云何住？应云何学？报告善现：若诸菩萨欲证菩提，与诸有情应平等住，为与彼类应起等心、慈心、悲心、喜心、舍心、不异心、谦下心、利益心、 安乐心，无嗔恼心，如父母心，亦依此心应于其余。善心当知，若诸菩萨欲证菩提，应如是住，应如是学。第五分，不退贫，第十六。儿时善现辩白佛言，我等当以何形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报告善现，若诸菩萨能如实知一生声闻独觉菩萨及如来地，虽说有意，而与诸法真如性中无变异，无分别，皆无二，无二分。是诸菩萨虽实悟入诸法真如，而与真如无所分别，虽闻真如与一切法无二无别，而无一致，虽闻诸法种种异象，而于其中无所执着。是诸菩萨终不轻耳而发语言，诸有所说皆引义力，终不观他好恶长短，平等怜悯而为说法。若诸菩萨成就如是诸形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不辞善现，是诸菩萨不观外道、沙门、凡智、形象言说，未必于法失之实践，或能施设正见法门，无有失处，终不礼敬外道天神，亦不供养而求圣福。复此善写，是诸菩萨不堕恶趣，不受女身，亦不生于卑贱种族，除为度脱彼有情类，是同类生方便摄受。不辞善现，是诸菩萨常乐受行十善业道，亦能方便劝他受行，乃至梦中亦无所犯。不辞善现，是诸菩萨诸所受持思维读诵种种经典，令极通力，皆为利乐一切有情，恒作十念，我以此法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常令一切法愿满足。复持如是法师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所求一切之智。不辞善现，是诸菩萨与佛所说甚深法门，决定不生疑惑犹豫，亦不迷闷，欢喜信受。诸所发言皆未扰疑，知量而说，言辞柔软，勤昧清少，烦恼不行，入出往来心不迷谬，恒时安住正念正知，禁止威仪亦复如是。诸所有旅闭关其地，安详细念正事而行，运动语言常无足报。诸所受用握具 衣服，皆常相洁，无诸臭秽，亦无垢腻，鸡虱等虫，恒乐清闲，常无疾病，身中无有八万户虫。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善根增长，出过世间，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身心清净。尔时善现辩白佛言：是菩萨心云何清净？佛告善现：是诸菩萨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心中一切谄曲骄狂皆永不醒。由此因缘，一切烦恼及于不善皆永熄灭。一超声闻及独觉地，即去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应知心常清净，不辞善现。是诸菩萨不重利养，不寻名誉，心离寂谦，身无谦师，闻甚深法，心不迷谬，智慧深固，恭敬信受，随所听闻皆能汇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所造作世间事业，亦依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汇入法性，不见一事出法性者。设有不与法性相应，亦能方便汇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去，由思不见出法性者，不辞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一一狱中化作无量百千菩萨，皆被猛焰焦彻烧燃，告菩萨言：此诸菩萨皆由受得不退转计，故堕如是大地狱中，恒受如斯猛力大苦。汝等既受不退转计，当如此类受思大苦，是故汝等应即舍弃大菩提心，可脱思苦，当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贵自在，受诸快乐。时诸菩萨见闻此事，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若诸菩萨已受菩提不退转计，更堕恶趣，受诸苦恼，如于一生必无是处。今见闻者定是恶魔所作所说，皆非实有，不辞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作沙门相，来至其所，说如是言：如先所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皆是邪说，应即舍弃，勿谓为真。汝等若能速即舍弃，我当教汝真净佛法，令汝速证无上菩提。汝先所闻非真佛语，是闻诵者虚诳传疾，我之所说是真佛语。善现当知，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动惊疑，应知未受不退转计。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惊疑，但随无作无相， 无生法性而住，应知已受，不退转机。是诸菩萨，诸有所作，不信他语，不随他教，而变动转，如阿罗汉。诸有所为，不信他语，现正法性，无惑无疑，一切恶魔不能轻动。不退菩萨亦复如是，一切声闻、独觉、外道、诸恶魔等不能破坏，令与菩提而生退趋。不辞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来诣其所，诈现亲友，作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提行。汝等今应修尽苦道，速尽众苦，得般涅槃。现在苦身尚应厌舍，况更乐受当来苦身，亦自审思舍先所信。是诸菩萨闻彼语时，心不惊疑，但作十念：如是说者，定是恶魔。十，彼恶魔复与菩萨：欲闻菩萨无异行也。问：诸菩萨，今如净切沙数大劫，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不于净切沙等佛所修无量种难行凡行，亲近成事如净切沙诸佛世尊，请问无量无边菩萨所应修道，云何应住，云何应行，云何应学？诸菩萨道：净切沙等诸佛世尊，如所请问，次第为说。彼诸菩萨如教而住，如教而行，如教而学，经无量劫尚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况今汝等可能证得？是时菩萨虽闻其言而心不动，亦无疑惑。十，彼恶魔复于是处化作无量比丘形象，告菩萨曰：此诸比丘皆于过去经无数劫修无量种难行凡行，而不能得无上菩提，今皆退住阿罗汉果，云何汝等能证菩提？是诸菩萨见闻此已，即作十念：定是恶魔，为扰乱我做如是事。定无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住声闻独觉等地。复作十念：若诸菩萨如佛所说修菩提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当知今者所见所闻定是恶魔所作所说。不辞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作比丘相来至其所，作如是言：一切智智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诸法亦然，都无所有。此中无法可名能证，亦无有法可名所证。证处证实，即有此证，皆不可得。即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汝等何缘，唐受勤苦？ 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如先所闻，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皆是魔说，非真佛语。汝等应舍大菩提心，勿忘为他须受勤苦。世诸菩萨闻彼语时，能如实知是恶魔事，欲退拜我大菩提心。我今更应坚固其心，不应信受恶魔所说。不辞善现，世诸菩萨若欲调心入四境律，随意能入，游观自在，为度有情，还生欲界。虽生欲界而不染欲，亦不退失所修境律。不辞善现，世诸菩萨不贵名声，不着称誉，于有情类无悔恨心，常欲令其得胜利乐，往来入出无散乱心，禁止威仪，恒住正念，为有情故，虽处居家，而于其中不生贪着，虽现受欲而常厌怖，如涉显露，心恒惊恐，虽有所识，广惧不安，但念何时出思险难，虽现受用种种真才，而与其中不起贪爱，不依邪命非法自活，宁自殉没，不损与人，随者何？世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人中尊，人中善事，人中龙象，人中莲花，人中调御，人中永健，本为利乐一切有情，现出居家，方便扰仪，其为自活，亲损与人，所以者何？世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力所持故，复次善现，世诸菩萨有执金刚药叉神主，常随左右，密为守护，不为一切人非人等邪魅威力损害身心。由此因缘，世诸菩萨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意泰然，常不狂乱，具丈夫相，诸根圆满，心行调善，恒修静命，不行幻术占相吉凶，咒尽鬼神和合汤药，右筐背夫结号贵人，乌傲圣贤，亲昵男女，不为名利自赞毁他，不依染心斩故嬉笑，戒见清净，智性纯智，复此善现，世诸菩萨与诸世间文章记忆，虽得善巧而不爱着，当一切法不可得故，皆杂秽语邪命摄故，与诸世俗外道书论虽亦善知而不乐着，达一切法本性空故，又诸世俗外道书论所说理事多有增减， 与菩萨道，非随顺故。不辞善写，是诸菩萨复有所于诸行状相，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为彼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答：诸法空，不乐观察，论说众事。王事、贼事、军事、战事、诚意、居落、相马车乘、衣服、饮食、卧具、花香、男女、好丑、园林、池沼、山海等事，不乐观察、论说、药叉、罗刹娑等诸鬼神事，不乐观察、论说、阶位、世寺、楼阁、商贾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歌舞、伎乐、非忧、戏虐等事，不乐观察、论说、舟主、船筏、桥梁、珠宝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星辰、寒热、风雨、吉凶等事，不乐观察、论说种种法义相违、文颂等事，不乐观察、论说一生、独觉、声闻相应之事，但乐观察、论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事。是诸菩萨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常不远离一切智心，不好乖违，乐和争讼，常惜正法，不爱非法，恒慕善友，不乐恶友，好出法言，离非法言，乐见如来，心出家众，十方国土有佛世尊宣说法要，愿往生彼，亲近供养，听闻正法。是诸菩萨多从欲界、色界天末，生斩不周中国人去，善于记忆、咒术、经书、地理、天文及诸法义，或生边地、大国大城，与诸友情作大扰益。不辞善现，是诸菩萨终不自疑，我为退转，为不退转，与自地法亦不生疑，未有未无，与诸魔事善能绝了，汝欲留者，与自地法终不生疑，设有恶魔种种祸乱，不能轻动，如有造作无间业者，彼无间心恒常随诸，乃至命尽不能舍离，摄起于心不能折服，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不退转心恒常随诸，安住菩萨不退转地，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能动坏自所得法，与诸魔业善能觉知，所正法中常无疑惑，虽生他事亦不发起声闻独觉相应之心，亦不自疑，我与来世能证无上佛菩提，不安住自地，不随他缘，与自地法无能坏者，随者何？是诸菩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一切恶缘不能轻动， 其心坚固，欲于金刚，设有恶魔作佛形象来治其所，作如是言：如今应求阿罗汉果，永尽诸漏，入波涅盘。汝未堪受大菩提记，亦未证得无生法忍。汝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如来不应受汝无上大菩提记。世诸菩萨闻彼语时，心无变动，亦不退没，无惊无怖，但作是念：定是恶魔或魔眷属化作佛像来至我所，作如是说。若真佛说，不应有异。若诸菩萨闻彼语时，能作如是观察意念，定是恶魔化为佛像，令我远离甚深般若，令我弃舍无上菩提，是故不应随彼所说。十魔惊怖即便隐没，是诸菩萨定已安住不退转地。过去诸佛久已受彼大菩提记，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具不退地诸行状相，故能觉知恶魔是也，令彼隐没更不复现。不辞善现，是诸菩萨摄护正法，不惜生命，况于真才朋友眷属，为护正法勇猛精进，恒作是念：如是正法即是诸佛清净法身，一切如来恭敬供养。我今摄护如是正法，即为摄护诸佛法身。不作是念：如是正法通属三世诸佛世尊，无意堕在未来佛树，佛已受我大菩提记，诸佛正法即我所有。我今即为护自正法，我未来世得作佛时，亦为有情宣说此法。世诸菩萨见思义利，摄护如来所说正法，不惜生命，亲属真才乃至菩提常无谢倦。复此善现，是诸菩萨闻佛说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忘失。而时善现便白佛言：是诸菩萨，但闻佛语无惑无疑，常不忘失。未闻菩萨及声闻等所说正法，亦能如是。佛告善行：是诸菩萨，普闻一切有情言音、文字、义理，皆能通达，无惑无疑，常不忘失。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与诸法中得无生忍，以善通达诸法实性，闻皆耳顺，并无疑惑。又得闻持陀罗尼故，常能意念，终不忘失。善现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第五分贪行品第十七之一。儿时善现便白佛言：稀有世尊，是诸菩萨成就如是大功德具，世尊能如净切沙劫说不退转诸行状相，唯愿如来应证等觉，复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一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修菩提行即得圆满。报告善现， 善哉善哉。汝今乃能问如是事，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为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非有极净离染涅盘增语所显。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未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为一切法皆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佛告善行：于一切法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所以者何？为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名甚深。善行：云何色乃至识亦名甚深？为真如甚深故，色乃至识亦名甚深。不辞善现：若处无色，名色甚深。广说乃至若处无识，名识甚深。而时善现复白佛言：昔有世尊微妙方便，折千五蕴，显示涅槃。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诸菩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甚敌观察，作如是念：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诸菩萨犹能如此以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审敌观察，精进修行，乃至一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如贪行人复多寻思，与他美女共为妖气，彼女献爱不获复妻，此人欲心炽盛留住。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欲心与何处转？世尊：此人欲心与女处转。未作是念：彼何当来共会，于此欢愉戏乐？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昼夜即欲念生。世尊：此人昼夜欲念甚多。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审敌观察，精进修行，乃至一日所超生死流转劫数，与贪行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起数量等，善现当知，是诸菩萨随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审敌观察，精进修行，随能解脱能爱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失。是故菩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审敌观察，精进修行，无懈倦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审敌观察，精勤修行，精一昼夜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伽沙数大劫不施功德无量无边。复此善现： 若诸菩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一处，审敌观察，精进修行，经一昼夜，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以诸供具供养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不施功德，无量无边。不自善现，若诸菩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不自善现，若诸菩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不自善现，若诸菩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基于善根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基于善根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不自善现，若诸菩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行种种财施马施，诸空闲处信念思维，先所修行种种福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修行种种财施法施，诸空闲处信念思维，先所修行种种福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不自善现，若诸菩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儿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来常说诸行皆是分别所作，都非实有，以何因缘此诸菩萨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佛告善现：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常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虚妄不实，如如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虚妄不实，如是如是，便能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如是，所获功德无量无边。具受善现便白佛言：无量无边亦有何别？佛告善现：言无量者，为于此中起量永息；言无边者， 谓于是处数不可尽。巨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色乃至识亦无量无边也。佛告善现，亦有因缘，乃至识无量无边。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乃至识无量无边。佛告善现，色乃至识皆性空故，无量无边。巨寿善现复白佛言，未但色受想行识空，为一切法皆悉空也。佛告善现，我说诸法无不皆空。巨寿善现复白佛言，无量无边是何增语？佛告善现，无量无边是空无相无愿增语。巨寿善现复白佛言，无量无边未但是空无相无愿，为更有余意也。佛告善现，余意云何？我岂不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善现答曰，如来常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佛告善现，空即无尽，空即无量，空即无边，空即于意。是故善现，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而意无意。善现当知，诸法空理皆不可说，如来方便说为无尽，或说无量，或说无边，或说为空，或说无相，或说无愿，或说无作，或说无生，或说无灭，或说非有，或说寂静，或说离染，或说涅槃，诸如是等无量法门，一时无异，皆是如来方便演说。儿时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方便善巧，诸法实性皆不可说，而为有情方便显示，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法实性皆不可说。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毕竟空，无能宣说毕竟空者。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不可说义有增减否？佛告善现，不可说义无增无减。巨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不可说义无增无减者，即应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若此六种波罗蜜多亦无增减，云何菩萨以无增减波罗蜜多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无上正等菩提？若诸菩萨增减六种波罗蜜多，便不能尽无上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不可说义波罗蜜多皆无增减，然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作是念，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有增有减，但作是念，唯有名相，唯为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六种具行作义，并依此起心及善根， 与诸有情平等共有，为向无上正等菩提。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回向，由此回向方便善巧，增上势力，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善现辩白佛言：何谓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法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法真如，无增减故；诸法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增减。若诸菩萨数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便尽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不可说意，虽无增减，而不退失真如作意。波罗蜜多虽无增减，而不退失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若诸菩萨安住如是真如作意，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便尽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辩白佛言：是诸菩萨为初心起能尽菩提，为后心起能尽菩提。若初心起能尽菩提，初心起时后心未起，无何何意；若后心起能尽菩提，后心起时前心已灭，无何何意。如是前后心心所法，进退推争，无何何意。如何可得积极善根？若诸善根不可积极，云何菩萨能尽菩提？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燃灯时，为初焰能浇铸，为后焰能浇铸。善现大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浇铸，亦不离初焰；非后焰能浇铸，亦不离后焰。佛告善现：于意云何？铸为浇佛。善现大言：世间现见，其住实交。佛告善现：菩萨一耳，非初心起能尽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尽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令诸善根增长圆满，能尽菩提。具受善现便白佛言：如是缘起离去甚深，非即前后诸心起故能尽菩提，非离前后诸心起故能尽菩提，而诸菩萨能尽菩提。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灭矣，更可生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是心已灭，不可更生。于意云何？若心已生，有灭法否？如是世尊，若心已生，定有灭法。于意云何？有灭法心，非当灭否？佛也世尊，有灭法心，决定当灭。于意云何？无灭法心，未可生否？佛也世尊，无灭法心，无可生意。于意云何？无生法心，可为灭否？佛也世尊，无生法心，无可灭意。于意云何？无生灭法心，未可生灭否？佛也世尊，无生灭法心，无 可生灭意。云意云何？若法已灭，可更灭否？伯也世尊，若法已灭，不可更灭。云意云何？若法已生，更可生否？佛也世尊，若法已生，不可更生。云意云何？诸法实性，有生灭否？佛也世尊，诸法实性，无生无灭。云意云何？心住，唯如心真如否？如是世尊，如心真如，心如是住。云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为如真如实际性常住否？佛也世尊，是心非如真如实际其性常住。云意云何？诸法真如即甚深否？如是世尊，诸法真如即为甚深。云意云何？即真如是心否？佛也世尊，云意云何？离真如有心否？佛也世尊，云意云何？即心是真如否？佛也世尊，云意云何？离心有真如否？佛也世尊，云意云何？真如未能见真如否？佛也世尊，云意云何？如未见有实真如否？佛也世尊，云意云何？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如是世尊，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卷第562。